哎，今天啊，找一台湾会聊天的吴淡如，再找一法国会聊天的朱莉。我看你快规划我国了吧？ 不愿意这样啊！ 你干脆放弃你法国国籍得了，这么喜欢我们中国， 我想要双重不给我呀！ 哎，你看我让他把头发披散下来， 对， 这样的帅哥在台湾也少见到吧？ 对，看起来就比较像十六世纪的古人。 在台湾少见到， 十六世纪的骑士，那个大仲马那个三剑客。 我上次已经赞美他过了，我说他已经是巴黎少见的美男子，真的。 哎、对对对对对，那他是巴黎。 今天是世界少见的美男子。 哇，朱莉安，你也得会夸他。我跟你讲，你看我夸夸人家吴淡如，人家是台湾这个才女作家呀，这叫什么？爱情不是得到就是学到。你看我们一翻床上最不该说错的话。都是教我们特别好的那个知识，因为床上确实容易说错话。朱莉安，男人在激情解放后总是真情流露， 对，判若两人。 对， 那床上最不该说错的话是什么话？ 我跟你说两个例子好不好？就是床上最不该说的话，但是真的有人这样说。男生有时候在非常忘情的时候，他突然就对旁边的那个老婆说：“哎，还是跟你比较好。”惨了，就是游得比较急。那突然我本来不知道说你可能有外遇，他就发现了。 还是跟你比较。 等一下，还有一个惨剧，就是一位台湾商人发生的，真的。他回到台湾，说好不容易休假回到台湾，在晚上说梦话的时候，他就啪一声把手臂环到他太太的脖子上，有没有？就抱着他，就在他的耳朵旁边，就对他说：“哎，你是哪一省的？” 朱莉安，你了解我们的夜总会吗？去过吗？ 去过。 就中国人的这种晚上的玩意儿，你知道 吗？我知道不少。我一个朋友跟我讲，他原来是做房地产的，然后呢，在一家公司，他们新请了一个就是顾问，那个人也是在他们省里边非常有经验的。然后呢，有一个项目一直没有就是卖不动，结果呢，就是请的那个顾问以后，那个人马上给他们策划做策划啦，就是马上就组织了。就是打了一个电话，到那个地方，组织了，比如说找一个认识就是当地最漂亮的小姐的，然后把那帮富商啊什么那帮就是能有影响力这些人全约在一块儿了，全约在一块儿以后，把那些小姐一叫上，就结果就是一晚上时间啊，就决定了最后这些楼都卖得特别好，全卖光了。哎呀 呵，你知道就在我们这儿叫果队队长。你不是学相声吗？相声，你看广东人叫抠女 ， 是吧？一般叫泡妞。 对， 北京可能有点歧视吧。反正原来相声里说叫戏果。 对， 所以呢，往往出去玩啊，有些甚至有些官员呢、什么的，他总得需要有。其实这种人，我觉得在古代啊，应该是《金瓶梅》里应伯爵那种人。 哎呦， 就是西门庆，这你可能不是。西门庆旁边有个应伯爵。帮闲， 你信吗？我在巴黎的家有三个金瓶梅的版本。 哎呀呵，真是深得我国文化精髓。 因为金瓶梅而爱上中国的。 也可以， 咱们可以拿他国总统做一个测验，看看他国总统，你算是法国人民的代表了吧？ 对对对， 萨克奇，你喜欢你们总统吗？ 我没感觉。 哦， 他应该不是那党的 民主国家的，他就是这样。 其实我很喜欢萨克奇。 我们都得说爱戴，我们都得说爱戴。 我喜欢女性。 哦，女性，最近说呀有点关系，说我们这儿一个叫杨二的，你知道吗？杨二车纳姆啊，女作家， 一位作家吗？ 说向法国求爱，然后在意大利什么，他共和报是还是什么法国报纸都报道说有一个中国女作家向萨克奇求爱，然后这杨二车纳姆这两天还接受采访呢。 你觉得这是炒作吗？ 你管他是什么呢？反正你管他是什么呢？反正人家挺有自信心。 那我也来求爱好了。 可以，你可以像小布什嘛，破坏他 家庭。萨克奇就是我说的矮矮短短的， 有点 法国男人。 这样，他是作为妻子求爱，你可以作为情人求爱。 我想 算了。咱看看萨克奇，其实萨克奇最近不大能有机会看上杨二。哎，像其实他挺美的哈。 其实我觉得他很可爱。 你看他手掌短粗没有？这种人一个有点跪相。 对 啊，你看他。他虽然矮啊，长得在法国人的审美标准里不算丑吧， 算 比较有一定魅力吧。 在有些人看来可能是吧。 对，同学，那咱们看他最近看上什么模特了。 那这个算是。 其实他一直都跟模特来往，连他的前夫人西西利亚以前也是模特。 对，我觉得他可能也是就是个子比较矮吧，他一米六几，然后呢觉得 165。 1米665是吧？然后觉得可能在每天的日子里，我可以证明。其实矮个子还是可以控制， 是 高个子的， 而且他找的都是模特，像西西利亚的前总统夫人，有178，1米178，是。然后这些模特啊，这些也都有175以上， 哦，所以我想它是一种 可以补偿了， 嗯， 肯定是补偿， 对对对对对， 这这是这在中国男人都一样的，小个的就喜欢找， 是吧？心理上的、 可是我觉得沙特奇很酷哎，你知不知道他跟西西利亚的爱情故事？ 哎，讲讲 他其实以前哈、在法国一个市当市长的时候，他就为西西利亚跟他的先生主持婚礼，然后西西利亚的先生是一个知名的电视主持人，就跟你一样是法国最著名的那种脱口秀的主持人、那他是市长，在主持婚礼的时候，他那时候看上那个西西利亚，他就说哈哈，虽然我是在主持他们婚礼，可是这个女人就是我的，我才是他要的男人。然后他就从那个婚礼当天开始追求新娘，一直追求，这就是法国人，追求了四年，然后后来终于两个人奇怪，这个他跟自己的老婆还生两个孩子，然后那个新娘跟他自己的先生生了两个孩子，可是呢后来他们终于分居了，然后挣扎了很久这段感情后来长达了20年，然后两个人结婚了，又生了一个孩子。所以他在法国总统就任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西西利亚有没有，他虽然48岁还是很漂亮，然后穿着这个非常合身的小洋装，带着五个孩子，我那五个孩子真是经典组合，而且都是金发，好漂亮，就你的孩子我的孩子加上我们的孩子 哎呦，我的法国人真是 你很酷啊， 真是。而且我跟你讲，我发现呢，就是有什么总统就有什么部长啊，最近人家说还有说一个就是萨科齐啊力挺一女司法部长，你知道吗？ 对对对， 叫什么 大地 大地大地，哎，你看这女司法部长，哎呀，我假想这法国人，要不说我觉得真开放，女司法部长在杂志上登这种照片 还行， 我觉得也还行，因为不暴露嘛。 对啊，没有露什么， 就是没暴露吧，应该这样说， 对对对对， 就是没暴，就是很好，很典雅。 但是人家法国《费加罗报》什么都评论了，说一向浪漫的巴黎人也不能容忍女部长的浪漫，就说实际上都不满意。 费加罗报是右派报纸，所以他呢主张一些传统啊，这个要有尺寸。 哎呦，你看这只有你才知道这个。 对对，像那个你要是世界报可能就不会那么狠了。 其实很多人也支持他，而这位达蒂他也很棒，他完全不接受别人的批评啊。他其实是个铁腕措施，因为他觉得法国官僚体系很庞大，法院组织更庞大，里面有一堆闲人，于是他想要裁员跟减薪。 他是当那个这个叫什么 司法部长， 司法但以前是当什么， 以前是一个地方 法官， 法官 法官是吧， 然后他跟萨克奇跟了很久。 你怎么对你们国家的事还没我国人民熟悉呢？接下广告，我可以说说这法国他有的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法国人要给我们念个段子是吧、 对，我想起来，我打开手机想起来，原来有这么一条短信，说某论坛在网上的啊，有这样一条帖子，男女不回家的差别，这是主题。一个女人有一晚没回家，隔天她跟老公说她睡在一个女性朋友那边，她老公呢打电话给她最好的10个朋友，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儿。 哦， 那么一个 诚实， 对，一个男人有一晚没回家，隔天他跟老婆说他睡在一个兄弟那边，他老婆就打电话给他最好的10个朋友，有8个好兄弟确定他老公就睡在他们家。 对对对，我们都这样。 然后还有2个说你老公现在还在我这儿然后那个网友就说，昨晚呢我把磁铁呢给我老婆看，没想到他是兴致大发，立刻打电话给我好哥们问我是否在他们家里，结果可想而知，再次论证了上述观点。然后呢更离谱的是，有一个哥们儿竟然说我在他家喝醉了正睡着呢，还问我老婆要不要喊他起来接电话结果呢挂完了电话，那哥们儿的电话马上就打到我手机上，这网友的手机，说一接通没等我说话就大喊，哟你在哪儿呢，快回家吧，你老婆找你呢。然后我说你在家喝，你我说你在我家喝醉了，你回去前啊别忘了先喝口酒。然后就通完话，这个老婆就 哎呀，这个我跟你讲啊，这个男人之间交朋友啊，他真是需要聪明人，真的需要聪明人，就是你如何帮自己的这个兄哥们儿，我们叫哥们儿， 可是后来还是都会水落石出，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男人哈其实不善说谎啊，就是套的不好啊， 不善为自己的事儿说谎， 对， 但是为了朋友啊，极善说谎， 他会说谎，但是两个人套招之间套的不漂亮 啊，肯定有 对。 没有先对过，所以常常会出错哈、啊嗯。你一问呢、啊，如果太太真的很聪明，他就问说，哎，那你昨天是在他家打麻将是不是？ 啊，千万别答应 啊！对，然后你赢了还是输了？ 那这千万 哎，对，他旁边那三个是谁？ 我体会到了，做淡如的老公应该老实点儿， 很难的。我跟你讲，这个还真是，我要跟男人们就说呀，千万别随口答应，因为现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对， 现在这很多老婆呀，他会问了。你要是没有串通好啊，你先要保持冷静，你先探探他，先这个王顾左右而言他，这个啊嗯啊那个什么，他说什么什么，哎，我跟你说，最好能够找一机会先把电话挂了。 现在啊， 赶快啊， 得跟这个象棋大师一样，你提前十招你得想清楚。嗯，一层一层的， 那还要看你老婆聪不聪明。 为什么现在我们的男女关系这么乱呢？啊， 其实法国人比较乱，我们还要提到法国人的男女关系。啊、你知道我以前哦，其实这很常有的现象。我以前有一个这个法国的邻居，他就是这样子、哦。那个经典啊，经典的笑话发生在他家。到了法国那个七月大度假的时候，那太太就说：“我跟我朋友去度假啦，哈、啊，就是那隔壁的 Mary 嘛，哈 ，Marie 哈，我跟他去度假，我们要去那个加纳的海滩， 加纳 的海滩，对，加纳的海滩。然后他先生就说：哦，那这样子啊，我就去这个北部的这个海港散心好了。一个说要去北，一个说要去南嘛，对不对？后来呢，啊，这个暑假这个终于到了，然后太太跟先生哈、啊、就在啊。”附近 Toulouse 附近的海滩 对 啊，因为大家都说的是不对的地点嘛， 中文叫 图鲁兹，对，图鲁兹附近的海滩呢、两个人就各带着情夫与情妇就在那里碰面的、而且碰面之后我觉得这就是法国人的风度啊、他明明知道好老婆你对我说谎，好老公你对我说谎，他们两个人这样四个人这样走过去还可以 say hello 哎、 对、啊、来介绍一下， 对，然后介绍一下，好，就是不说你是我老公我是你老婆，然后先让这件事情先归于没事、回去药草再找、大家先过完愉快的度假日、哎，这是法国， 哎呦真是，所以法国还是好啊，真是好、啊、 我觉得挺好，就这样。 您怎么脸红了呢？ 我估计是吗？他说的不是我、 真的，所以你看西西利亚跟沙克奇两个人挺酷的， 没错、 哦、我先帮你选完总统，后来还怎么样，我离婚。 对，哎，咱就说现在这个，你说我看刚才这个法国总统的这个形象啊，你知道我突然想起什么，我想起整容来了。哦，因为最近呢居然呢说是内地的这个大陆啊，大陆的官员，这我倒没想到，有个整形科医生说经常有官员半夜里来找我，这半夜里偷偷的去眼袋， 对， 消皱纹。 其实那不光是你要说中国有这样现象，美国早就有了， 对， 还经常 台湾更多啊， 台湾真是点整。 我只在意他们是不是报公账了啊。其实我认为哈，陈水扁应该没有整啊，因为他就长那样嘛， 整了不能那样。 那个 你要说整了，反倒是觉得太失败了。 李秀莲小姐她有整啊，而且我确实觉得，我平心而论，她整之后至少比整之前看起来。可爱多了吧，就是眼皮已经变成了双眼皮，然后呢整个这个脸的皱纹比较不见了，那本来它就是似笑非笑嘛、那现在还是似笑非笑，也没变，比较僵硬。 整容是出自对大家的关爱这么一种心理。 还有脉冲光，最近每一个台湾在选举的人一定会打一种叫脉冲光，把脸上所有的黑斑，因为过老人斑、全部都打掉，其实我觉得是对的，像我很支持台湾政治人物去整形，那以免大家看起来面目可憎。 这有道理，但是我跟你讲啊，最近还有一部电影特别火，叫做什么呢？丑女大翻身，就说一个女的其实挺有才华的，大概是歌唱的，韩国的一个电影啊，然后呢突然整容就整成一个美女。我就说我给你看这个一个段子啊，它就能反映整容的那个气氛，你知道吗？你可以看看。 황신혜는 누구지? 그럼 코는 누구 할까? 아, 고소룡. 여기 선배장. 그리고 얼굴이 형은 지금 셋 남았네. 심은아, 이미연, 이영애 누구 할래? 이영애. 자, 그럼 지금부터 시작하자. 열부터 세봐요. 아홉, 여덟, 일곱. 야, 너 아직 이 그렇게 크게 움직이면 안 돼. 턱 빠져. 反对意见的，因为我觉得我是说对这个电影的可以整一个胖的女人可以整形成那样。我很多朋友是整形医师，其实他们说觉得说整形哈，如果你真是个丑女可以不丑，胖女可以不胖，但是没办法真正变瘦。 对呀，没办法， 就是没有办法让你变成你百分之百。 对呀，上面是个美人，下面是个大胖子，这个挺好玩的。这样 顶多会让你不丑，就本来如果很丑，龅牙什么角质，但是你真的要变成那种人们眼中的美女，其实都有一段距离。你看那些整形美女，你真的觉得她漂亮吗？没有，你只觉得她不丑。 对对，就是，但是奇怪看的。然后呢，亚洲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往往呢。亚洲人呢，他们有一种，我起码中国能感觉到有一种标准，比如说对美，那通常我在中国就对提到这个，比如说哎，我喜欢这个女孩，或者我觉得这女孩漂亮，肯定会有人告诉你，你看到她的鼻子了吗？你看到她嘴唇吗？她会提到细节，她有一个标准。从小我们被教育过，漂亮的脸应该是瓜子脸，鼻子怎么样，下巴怎么样，这个那个。可是在我们那儿你听不到这样的言论，因为没有人敢这么说。说都会教你，我妈妈从小也是说，不是说应该怎么样，或者是这样，你要说我觉得，或者我喜欢，我个人喜欢。 我上次跟一个法国人还在一块儿，我发现真的不同。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个女士哈，她长得这个样子，这个法国人呢会觉得特别性感。是因为她呢这个大胸是吧？ 是吧？ 胸很大。这个什么反正有点欧化呀，或者是，但是你看啊，看在我们的眼睛里，你会说我就发现真不同。我说你觉得它好看吗？我说比如说我觉得它皮肤有点黑粗，就是汗毛孔也粗一点，黑一点，不能照我们的标准算。 对啊，我觉得中国男人是这样，老觉得跟着老外的那个中国女人都是丑的。 对，还有一个， 对， 还有，但是我分析一种心理，我觉得很多中国人他实际上考虑到别人怎么看自己，考虑的更多一点。他比如说他找一个女朋友，他要考虑到我找这个朋友，别人会不会觉得好看？而且我觉得我现在已经进入一种怪圈里面了。虽然我实际上找了，我觉得应该可能不会考虑到这个，但经常也会。当我在中国朋友面前说我觉得这个女孩很漂亮的时候，我也会注意到，我一定要保证她也会觉得漂亮。我有时候有这种心情，为什么？因为我不想再听到那句哎呀你们外国人怎么老会找那些那么丑，我不要再听到那句。 还有您发现中国男人如果他位高权重或有钱的时候，他不只要漂亮，他还要什么年轻， 没错， 年轻貌美，就算是如夫人也行，然后就带出去。大家其实窃窃私语觉得也许这是丑闻，可是他自己觉得好有面子， 很有面子。 对， 他拿女人呢、啊、这个撑面子。 你比如说啊，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往往你觉得很多女明星特别漂亮，可是你真正见到本人啊，这些个电视剧明星、电影明星瘦的简直在生活当中可没法看了，很多是。 对，可是为什么电视上都喜欢这种纸片人？你说的瘦的不得了，实在瘦的很难看的。因为真正我们的电视，尤其很多人家里是那种拉长的平面电视， 把4:3的弄成16:9。 你至少哈一定要比平正常人，据我的统计要瘦5公斤，你才能上电视，看起来像你平常那副德行。 他们说现在干咱们这行的要完蛋了，一个是高清来了，汗毛孔都看得见，再有一个看电视都是16:9。朱莉安合适了，上去就是一国字脸， 而且她的五官很明显，所以一放大哎刚刚好。所以但是看本人呢，其实哎还是很好看的，但是本人这里变的是瘦削，有没有？ 本人变的是窄，你的优点是窄，你的缺点是太窄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们现在有一个80后的女作家杀入京城要整容，你可以看看对比，她要整成这个人，她要整成范冰冰。 左边是她， 左边那显然右边是范冰冰。 其实她本身也漂亮。 对，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啊， 没这个必要。但是她本身，我估计可能你要见了本人，再见这个照片，跟你见完照片你认不出本人。 绝对的。 这种因为这种照片是典型的东方女孩装的拍，然后再找。 就这样来、 然后去那个， 这个我也会、 哎呀，朱莉安一下戳破了西洋镜 啊，拍了100张，最终哎，这张不错。 没错，我觉得这个女人的相貌啊，我觉得真是有意思。上电视好看的，因为生活里咱都见到，未必，对吧？ 对 对。 而且甚至说呢，一个女人的相貌在一天里都是不同的。你有时候甚至他好像在变，人是活的嘛。 而且他爱你跟他恨你的时候是迥然不同的。 没错，而且他这个灯光都会影响。 对， 夜里，所以过去我们河北人有句话，就是找女朋友要就说白天看好，晚上去找嘛。白天看清楚了，光线好，看清楚了，看好了。晚上去找呢，哪怕丑点也将就了。晚上光线摸， 这跟买房子一样，白天晚上都要看。 你看，跟我们现在这些单身男人比较麻烦，一般是晚上看好的，白天 对就拧巴了，你知道吗？晚上模模糊糊觉得很美，第二天真找去了就傻了。 小新现在有很多人妖呢， 没错没错， 而且很漂亮。 对， 我跟你说吗？ 不知道北京，我北京原来有，但是可能不能说。但是就原来有一些就站在，就是有一些地方站在街上的，一些就是其实就是所谓妓女吧，但是就实际上是人妖。我跟他们其中一个就不小心，不是，我实际上我是救了他一命的。 我突然都很感兴趣。 你肯定感兴趣。我是真的救了他一命。我过马路，然后呢？就是他好像在接电话，是没注意，有一辆车很快就过来，然后一看我离得不远，我赶紧就把他，我不知道那车会不会撞到他， 但是、英雄救美了。 后来呢，我说呀，你真该小心啊什么的，哎呀，说你中文真好啊什么，就聊了。后来他就跟我说，实际上我不是一个正常的这个女孩子，后来就聊起这个事儿了。但有一次我在上海，进一个酒吧，真的是一个外国朋友给我推荐，说我带你去看看那个酒，有一半的所谓的这些美女，而且有的真的是漂亮，你看的脸很漂亮，都是人妖，很可怕。你这 后来有跟那个你救他的人妖继续来往吗？ 没有， 这你很关心。 但其实有时候也 英雄救美，一看哎哥们儿， 我总觉得人有时候应该有各种各样的朋友。有吗？ 对，法国人就是，他要尝试各式各样的爱情。 对， 那不会， 我也不排斥，可以跟人妖精。